这个身根都融成一片，没有心，那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啊。所以说言语道断，身心出灭啊，融成一体了。啊，虽融成一体，个个还是一个完整的，就好像灯光一样，灯放光，这里有十盏灯，这个房间里头通通都照了，十盏灯光光融成一体，但是每一盏灯还是每一盏灯的光，你熄掉一盏，这盏灯没有了。妙不可言了。啊，我们成佛了，跟所有一切佛一样，就光光融成一片了。所以融成一片，哎，过人还是过人的，一点都不杂了。啊，确确实实是一体，这一体是你决定分不开啊，在光里头，你说。但是这个光里面哪个是这个灯的，哪一个是那个灯的，你分不出来。啊，入常境光就是个现象。啊，常是永恒不灭，它不生不灭。啊，即是清净即灭。啊，所以你就晓得西方世界含容所有诸佛世界，那就是西方世界啊。那极乐世界真有吗？真有，还有很具体的，那具体的是什么呢？那是极乐世界，就是法藏菩萨啊，他法愿要戒引一切菩萨，他建了一个道场啊，建立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叫极乐世界啊。但是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极乐世界人是法性身，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现在只能有什么科学家所讲的不同维次的空间，后面那是这个经典也说，那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维次空间啊，不是什么三度四度五度，不是的啊，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空间，真有，不是没有。啊，总而言之呢，都不离开一句话：一切法从心想生，总不离开这一句。我是正宝，法是依宝。就是还原观上讲其二用啊，法是法界法界是我们的依宝啊，宇宙是我们的依宝啊，我是正宝啊，啊，我支配所有的人那是我的依宝，依报里头有人死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环境，属于依报。所以经常讲的依正庄严，这个里头正最重要的是自己。如果是正报，是阿弥陀佛的庄严。如果不相干就没有意思了啊，我这才重要啊，正道是我啊，不是佛啊，说阿弥陀佛，我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智慧一样 神通一样，道理一样，相好一样，能量不是相同的啊，极若一真庄严，这是你真正懂得这个意思。因为只知道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是万德庄严，那我们跟他不一样。你把经义错解了啊，那我生到极乐世界，我跟他不一样，跟生在这个世界有什么两样呢？我们要不要去往生呢？无所谓了。如果生到极乐世界，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生到极乐世界，我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那这个我非去不可啊！那我为什么不去啊？我在这个世界修成阿弥陀佛的样子要到什么时候啊？无量劫。我往生极乐世界几年时间我就办到了，这一条近路啊，怎么能不走啊？啊，还要走弯路，那就错了。一切法里头只有这法是真的，成佛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啊！信自己是什么？佛说的，是心是佛，本来是佛，这个要相信啊，我们才能回头。如果我们不相信，不敢承担，就回不去了啊！直下承担，一丝毫忧虑怀疑都没有啊！谁是佛？我就是佛啊！学佛的人不能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他成不了佛啊！是心是佛，那现在我是心作佛，我下个决心我要作佛，我本来是佛，我现在要做佛，哪有做不到的道理？肯定成功啊！这八个字是净宗理论的根据啊！释迦牟尼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头说出来。我们今天信愿持名求生极乐世界，这种行动就是事先做福这是佛家的教学究竟圆满啊！在这个世界方东梅先生所说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得到了啊！在这个世界无忧无虑，无牵无挂，身心都没有一点压力啊！生活的轻松快乐，这就是幸福啊！啊，佛要成就人，大根性的大成就，小根性的小成就。啊，可是净土宗呢，小根性的人变成大成就，这是特殊法门。但是问题呢，他真心，真正是个老实人，是个听话的人。啊，这种人好教。可以教他最上乘法， 啊，最上乘法就是心变痴迷，那个心是难心，哎，他难心，他不难啊。对声闻阿罗汉、辟支佛菩萨都很难，他们不能接受，又怀疑。咕噜匠不怀疑，所以对这种人呢，可以给他教他上上乘法。啊，他老实真干，所以老实听话真干，那是佛最喜欢遇到的人。啊，这种人叫上上根人。为什么？他接受的是上上乘法，他成就的是上上的品位啊，故如讲往生。我们想想，他肯定不在凡圣同居土啊，他没有到大彻大悟，距离大彻大悟不远。我们能想象得到啊，他能预知是知，这个定功就不是浅的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佛来接引，首先是佛光不照，佛光一照，他就翻一翻，等级就提升啊。他如果是功夫成片，这一翻呢，就是四一心不乱。如果他变的是四一心不乱，这佛光一照，他就变成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那就是阿惟越之菩萨，弥陀不加持，他也是。啊，那么最低的限度，它是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我们凡夫可以做得到。有功夫成片，往生的时候就是方便有余土，它提升了。佛光一照，马上提升一倍。啊，这是我们不能不懂。弥陀玄奘本愿，摄成果德之六字洪名，居住万德，为众德之本，故曰德本。这个说法意思很深啊，真的深，一般人很难体会，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但是呢，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弥陀选择本愿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从哪里来的？用现在的话来说，阿弥陀佛在因地时没成佛，法藏比丘我们也尊称他为法藏菩萨啊，他发度众生的大愿啊，向他的老师请教，这个愿如何能够实现 啊，祖教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啊，佛教导他，你要满足你的大愿啊，你应当去参学，就像华严会上文殊菩萨劝善财五十三层，啊，那么法藏菩萨用了五戒这么长的时间啊，参访一切诸佛刹土，我们所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他统统都去看过，去考察，去学习，去观摩啊，世人之长，世人之短啊，总结成48愿，48愿是这么来的啊，不是凭想象来的，也不是老师教他的，是实际上去考察，所以极乐世界建成了，完全是以48愿建成。建成之后，这个世界的殊胜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美好的他统统具足，他都有，诸佛刹土里面缺陷的他完全没有，变成诸佛刹土里面排名第一了，所以一切诸佛都在赞叹，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那么这种称赞，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在这部经上，真正稀有难得，啊，最难得的精华之精华，他把它设成果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就代表了48愿。这6个字代表阿弥陀佛圆满的功德。啊，念这一声佛号就是念阿弥陀佛究竟圆满的功德。阿弥陀佛是谁呢？我们在问了。啊，真正的阿弥陀佛是自心弥陀，唯心净土。原来阿弥陀佛是自己的自心呐，自信当中变现的阿弥陀佛了，自信当中变现出来的极乐世界不在心外啊，啊，元朝中风禅师啊，他做的30信念法事的法门啊，这些年来我们提倡，在全世界到处都在学习法本里面。他的开始，中风禅师的开始里头有2句话很重要，这2句话就是说，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十方即是净土， 净土即是死亡。这两句话意思说的深刻。啊，阿弥陀从哪来的？我们自信圆满的信德就是阿弥陀佛。啊，净土在哪里？净土在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就是心土，我们的妄心是秽土。啊，妄心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妄心。啊，阿赖也是妄心。真如本性是真心。啊，阿弥陀佛就是真如，阿弥陀佛就是本性，阿弥陀佛就是法身，就是法性，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自信弥陀，文信净土，这净土的理上讲绝了。然后才晓得这一句名号的功德利益，真正居住万德，为功德之本啊，无量无边诸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都归结到六字后面，南无阿弥陀佛，念这一句佛号。设佛王三世所有一切诸佛统统念到了，一个没有漏掉啊，所以称它为德本啊。植是比喻，像植树，我们种树啊，种植培养的意思。我们要培养德本，怎么培养德本？偶一大师教导我们，四个字：信愿之名。啊，对于这个经典要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啊，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确实法四十八愿，摄受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之人往生净土啊，我们这里起心动念，他完全知道。啊，阿弥陀佛的化身就是常寂光。啊，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一法离开自性。慧能大师在坛经上说得好啊，何其自信人生万法啊，所有万法都是自信现的，阿弥陀佛也是自信现的，极乐世界也是自信现的啊，念阿弥陀佛就是念自信，信极乐世界就是信自信，这个要懂啊，我们真正能断疑生信呢，然后才能慈心转意啊，这一重要。那么佛劝导我们要培养德本，培养德本最方便的方法，最殊胜的方法，最微妙的方法，就是念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不中断，而信要持名， 啊，真正相信，真正喜欢这个药师爱好，啊，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利益不可思议，古往今来祖师大德都称为万德洪名啊，无论是修福是修善啊，世间人断我修善，修善无过于持名啊，因为持名是出世间第一善法，没有任何善法的能跟他相比啊，这个要知道啊，不知道同样的念理也不相同啊，确实这是生命必生的大愿啊，一点都不假了啊，念佛真正能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你去做佛了啊，到极乐世界头一个好处寿命无量啊，那是一个最好的修学环境啊，啊，阿弥陀佛亲自教诲啊，十方诸佛都帮助你啊，你到那个世界你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啊，同时可以去参访十方刹土无量无边诸佛啊，你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你去听经，听经是修慧呀、啊、西方极乐世界一世所修，一天所修的，在我们这个世界一年都不能跟他相比，我们在那修一年比不上在极乐世界修一天，这个要懂啊，这事实真相啊，你了解之后对这个世界就毫无留恋了，你留恋这个世界错了啊！你要想这个到这个世界来，到极乐世界打个转再来，你是佛的身份来了，你不是凡夫了，所以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啊，不抓住你太可惜了。端正持名念佛，名居于万德，一句名号，一句名号，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一法了，这一法也圆满一切法的功德啊，佛法里面讲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无量法门的功德都在这四个字里面。谁知道啊？佛知道，法身菩萨知道啊，别的人不知道啊。我们要不读华严经怎么会知道？要不读这个十玄门怎么会知道？那从这个地方我们才恍然大悟啊！啊，所以这一句符号啊，圆满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具体是华严玄门云门之德之一，这一点都不假。下面第三个。清净心想，常修万善法，得清净心想。啊，身心清净，法喜充满了。啊，怎么得来？ 常修万善法啊。换句话说，事出事法，法里头一切真实的善法，通通要修啊。不怀疑，不加杀，不修啊。现在我们知道善中之善是念佛了，这真的没有人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万德洪名。我们常听说，哦，这个名号叫万德洪名。没人把它讲清楚，所以虽然这个佛号常常听，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这说起来，啊，万德洪名呢，在一般人听到是一句赞叹的话，不是真的。啊，所以佛号没人念呢。啊，我们非常感谢弘一老居士在这个集注里头说得很详细，非常难得啊！真正把万德洪名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真肯念了。不但肯念啊，唯恐我今天呢有个一两秒钟把这个十万个万善的这个机会错过了。有没有这个人呢？有，真有这个人啊。这种人一生当中，而且时间不要长，我们在往生传，在净土圣贤录细心去观察，大概都不出三年他就修成功了啊。他就能成什么样功呢？万德庄严，庄严自身，庄严身心，庄严佛国土，他完全相应，他往生。啊，地心老和尚常说同宗同教，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比不上啊。啊，地心老和尚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谁能跟他比？那时间不很长。为什么？他认识这一句佛号是万德洪名，念这一声佛号就是修万德。阿弥陀佛在修，变法界虚空界多少人在修，没有办法计算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都在修啊。我们念第一句，跟这些人通通相应，产生共鸣，正能量多大。 又何况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变法界、虚空界跟我们自己确实是一体。那我们起心动念，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全知道啊，那我们的这个能量跟它产生共鸣，这个力量就太大了啊！就真正知道他肯念佛，他不肯浪费时间，分秒必争。这一次我们的机会一定要把它抓住，要把这段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为什么？我们很清楚，一世人生再得人生呢不容易，得人生闻佛法那是更难更难啊！我们现在生的这个机会是很好啊，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你看末法一万年呢，我们是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啊！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在中国古人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啊，所以我们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38年，我们遇到啊，真难得了啊！在这个机会里头、机缘里头，遇到了夏莲居给我们汇集这么云南的经本啊，古人都没看到过啊，无根源于本的精华这是多大的福报。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啊，里面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祖师啊，不是他自己注解，注解的集大成啊，这个都是稀有的因缘，我们遇到了，遇到这个经，遇到这个注解，要不能成佛，你不就冤枉啊？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本愿成就的身体，这个名号无所不包，确确实实是慧能大师开悟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就是阿弥陀的意思，没有一样欠缺，证得究竟的圆满就是阿弥陀。所以阿弥陀是本愿成就的实体，法藏就以这个作为名号，名体护章啊，彰显出来啊！39品都是为六道众生啊！为什么有上上品往生、下下品往生呢？因为语言不同。我们今天遇的缘太殊胜了，我们今天遇的什么缘呢？上上品往生啊，你 们只要照这个去做，个个都是上上品往生。真闻道上面真的，为什么呢？见思烦恼自然没有了，无明烦恼也是自然没有了。你只要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把那个通通忘得干干净净，它自然就没有了。这法子妙极了，跟八万四千法门相比，那就是无比的殊胜。啊，你遇不到这个法门，那真难。你频率向上提升一层的不容易，遇到这个法门太容易了。问题就是你想不想信？徒儿，相信你自己，不是相信别人。相信别人错了，相信别人，你的命运受别人支配，受别人影响。相信自己，自己做得了主宰。啊，我自己相信自己，前面讲过，跟阿弥陀佛一体，自他不二，这个太重要了。相信佛在观经说三前所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你能抓住这两条，真的深信不疑，你怎么不是上上品往生？啊，我们也不必须有这个念头，上上品上下品不需要有这个念头，自自然然上上品。有这个念头就贬低了，为什么呢？夹杂妄念在里头，你的功夫就不成。我就是一心专念，夹杂一个上品下品，就把这个端子破坏掉了。啊，专就是专一，决定不能有第二个念头插进去。啊，你所有一切妄想杂念全部没有了，全部就消除。啊，是见思烦恼不断自然断的，尘沙无明不断也自然断的，这法子妙绝了。闻阿弥陀如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弥陀智的名号，这四个字非常重要。这个德包括弥陀的性德以及修德，信德修德都达到究竟圆满，所以称之为智德。啊，于是我们能体会到世出世间一切法，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要断我修善，要积功累德，我怎么断，善怎么修，功德如何积累，几个人知道？啊，我们信众同时如果常年听经，不要说多了，就是最近这三年能够听大经演义、大经课注，对于智德名号应该理解，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念六个字可以， 加上南无阿弥陀佛，念四个字也行。啊，转入就用一句名号，念这句名号，无我不断。啊，正向奉行有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无善不包，都包括在这名号当中。啊，积功累德还是这一句名号，一句名号全包了啊，到哪里去找啊？这么简单，这么容易，消无量劫的罪业，修究竟圆满的善法，累积像阿弥陀佛一样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信德修德都得一名号，为什么不可念？干什么样的好事都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这还得了吗？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发明的。一句名号不但统摄释迦牟尼佛49年所摄的一切经教，修行正果的法门都不能超越，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学所修所证，无论是信德是修德，也不出这一句名号。啊，这一句名号真正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人福报不够。啊，不能一天到晚24小时不能断的。听闻呐。啊，到极乐世界就办到了。极乐世界一切时一切处，你都能听到这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在极乐世界永远没有中断，佛无量寿，名号无量寿，众生听闻无量寿，所以那个地方成佛容易，成佛快。啊，把这个摆在第一，智德名号啊！我们这个世界，现代的人有福，60年前的人比不上现在人，现在有随身听。60年前录音机发明了，外国有，中国没有，啊，很少，不普遍的。现代的随身听，那机器很小，像手机那么大，这一句佛号正夜24小时不停地在念。啊，你怕吵到别人，用耳机来听，仿佛就在极乐世界。 你什么时候能对一句佛号清楚味道出来了，把那个欢喜心清出来了啊，法喜充满，你就得受用了啊。开始听因为习惯还没转过来啊，可能听着厌烦，听久了慢慢进入境界，会生欢喜心啊。功夫真正得力了，是欲罢不能，这个佛号不能中断。就好像我们身心的养分，我们吸收养分在哪里吸收？在弥陀名号里的吸收。现在可以做到啊！啊，我们这一步无量寿经1200个小时，就在那个小机器里头啊，你把它播放，它可以不间断啊，每天把电充足，它可以不间断。无论听经念佛，都可以达到极乐世界相似的境界。对念佛人大有好处啊！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那么在这里给你说真话，经注给我们做证明，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的办法了，没有了。这个方法超过84000法门，超过5量法门，有幸这个生运到了，遇到了，真不可思议。啊，遇到希望我们真正抓到。心里面有阿弥陀佛，口里头有阿弥陀佛，对无念佛一定要知道念佛功德。你在世间干什么样的好事？《金刚经》上的比喻好，以大千世界吃饱布施，这还得了吗？不是一个地球啊，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是云和气，啊，不止，一个云和气是一个单位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有10万亿个单位世界，那么换句话说，10万亿个银河系的钱包啊，你拿去布施，做好事，不如四绝计功德大。可以说无量四俱寂发布施的功德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我这个比喻是真的，不是假的，没人知道，所以大家把念佛说活了，多可惜啊。佛门古道里面文字的

天期望念的时间长啊，念阿弥陀佛的时间短啊，齐心动念依旧再造六道轮回，依旧再造三途业报，他真的是干这些啊。没有放下了啊，真放下了，什么都不牵挂了，心上没事啊，在这个世间过日子，随缘度日，什么都好，丝毫计较都没有了，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念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叫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在在处处都得到了圆满。啊，都能够帮助你化喜充满。啊，你没有忧虑了，没有牵挂了，快乐无比啊。啊，真正尝到法味也，极乐世界的味道啊。啊，阿弥陀佛名号的味道。啊，真如只有一句话，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句话之外他没有第二句话。啊，你问他什么他回答你都是阿弥陀佛，你给他讲什么他听进去也都是阿弥陀佛。你遇到这种人你讨厌的，他什么都不懂，哎，他就懂阿弥陀佛，他别的真不懂。一个寺庙，一个道场，要真正有这么一两个人，这个道场有福，可不能轻慢他啊！多少人遇到了当面错过啊，由于这是愚夫愚夫没有智慧啊，什么都不懂，一天到晚就一句阿弥陀佛，他是不懂，他懂的也不懂，不懂的也不懂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太往生，我肯定是上品上辈往生，日不可及，比不上他了啊。当年李老师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他说他很想学，学不像啊，啊，上上根人你不如他，这种下下根人你也做不到，但是上上根跟下下根下下根决定得深，而且品位都很高啊，他给你答复的这一句话是绝对的绝，为什么？你跟他讲什么话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他回答你这一声阿弥陀佛真话啊，你的起心动念是妄念起来的啊，他的起心动念是真心起来的 啊，真的是清净平等觉里面起来的一句阿弥陀佛，真话，真话你听不懂。啊，你是那些废话的，他不要听。啊，所以他回答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跟他讲了半天，他回答你阿弥陀佛。啊，你再听他第二句话，没有，没有第二句，真言就一句，没第二句。啊，这种人要去见他。要重视他。为什么？他真的专一了。真的是念佛最好的榜样。啊，这种念佛人有效果。啊，这一个地方安定和谐，风调雨顺，都是他的功德。啊，大家还瞧不起他，瞧不起他，把他的业障全消掉了。啊，消业障，增福慧眼，保佑一方啊！这人到哪里去找啊？大缘大众，欢喜坐地。啊，向西方礼拜，称念圣号，西方一阵庄严，豁然就现前。啊，这是令生善故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呢，会升起善心。这个善心不是别的，是求生极乐世界的大愿。啊，真正明了持名念佛善终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你在这个世间做再大的好事，都不如念一声佛号。大好事，人都想做。啊，利益自己，利益一家，利益一个国家，利益全世界，利益一切众生。这个事情人愿意干的，叫他念一句佛号，他不肯干。他不知道念这句佛号比前面的功德殊胜太多了。为什么？那些好事、大善大、大好事啊，果报在人天呢、啊，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这一句佛号叫你脱离六道轮回，怎么能比啊？这一句名号叫你做福啊，那个大善呢，你能做人王，你能做天王，但是人王天王都有寿命啊，不能避免生死啊。分享非分享天人寿命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到了还是要轮回。这个我们不能不明白啊，这个账摆在面前不能不清楚啊。什么是真善？就是真善圆满上念佛往生啊，其他的像不是究竟的。

真见到阿弥陀佛了。所以念老的观佛就说得好，唯有实证方能契入理念境界。下面华严经里所说的念念相应一念佛，日日相应一日佛，我们敬宗留念念相应念念佛，净土宗有这个说法。经经云，经是先前我们这部经上所说的，随喜所闻呢，与法相应，深显弥陀本愿功德不可思议。但是这是弥陀本愿功德所成就的，成就什么？在极乐世界六尘说法，一切时一切处闻法不中断，遇佛不中断，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成就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今天科学的工具日新月异，做到了相似真正念佛堂，我们用念佛机现在念佛机打开充一次电，应该可以用几十个小时。佛号不中断。现在定经的经篇大概只有小指甲这么大的一个经篇。我们讲无量寿经1200个小时全在其中。一个小小机器像一个手机一样能够听1200个小时，把我们一年所讲的东西全在里头你可以24小时不中断混得念佛三昧也但是在念佛三昧之前确定会得法喜充满，前面经上讲的，你越听越欢喜，越听越不肯放下听到念佛三昧现前，再往下听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往生，生十波庄严土，上上品往生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万缘放下一直念到佛来解，佛什么时候来解？时候到了他就来了总是叫我们给念佛人做一个好榜样 啊，加强大家念佛的信心，这无量功德。啊，无量寿经超人上来，虽说万恨往生，万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感念阿弥陀佛。说到最后的那句话，一向感念阿弥陀佛。啊，你看前面讲了那么多。啊，所以妄佛本意，想想佛的本愿，佛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希望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所以你要是把这八个字抓到了，对他不怀疑了，完全相信了，佛所讲净宗法门，你圆满得到了，你一点都不欠缺。如果这八个字没做到，你还在劝教，你还没回头啊！回头是难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一定要懂得回头。又黑谷，黑谷是日本的法师啊，他有大经释，就是无量寿经的解释啊，他结录这里头几句话。记录如下：这流通出非助念度行二门，但名念佛往生。啊，废是废除啊，就是不提了。啊，助念助行，就是菩萨六度万恨都不提了。到最后都不提了啊，只说明念佛往生。所以本为念故啊，这个本就是依呀，依据啊，依据佛的本愿。这个流通呢，是初分于诸行，但归念佛啊。这是黑窟大经解上的话，可见弥陀本愿，十念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佛的真正愿望，只要你肯照这样做，你看它多简单。啊，一心专念，为什么不发菩提心就不肯一心专念？啊，发菩提心呢，它就是真正一心专念，这个意思。偶遇大师得到了。经上明明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董玉大师说的好啊，真的能够发心，一心求生净土，这次名号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不比讲什么至诚心啊、法愿回向心啊、身心都不必说了，没有那么多麻烦啊。我就是想去，就是想见阿弥陀佛，就这么个念头，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怎么去？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解决了。

带着病毒的细胞啊，很快就恢复正常，病毒就没有了。阿弥陀佛能够化解这些病毒啊！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这一句佛号能改变世界，能改变宇宙啊，这么大的力量啊，我们个人这个问题算什么？这鸡毛蒜皮啊。变法界虚空界都变佛了，这个法界虚空界都变成极乐世界。它能改变宇宙，释迦牟尼佛的回响，不愿意把娑婆世界变成极乐世界。他为什么没这么做呢？佛没有起心动念。这个我们要知道，佛永远不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凡夫。佛是怎么样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爱怎么样，随你去。你喜欢行善，好，我看到有天堂；你喜欢造恶，也很好，那有地狱。地狱是消你的罪业。天堂是消你的福报，都是在消业的，有善业有恶业，佛没有业，善恶业没有啊，所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干什么都好。你看他的心都自在，决定不受外头境界影响。我们在学这个，学这个就学到这个，念佛就能转心了，就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一切问题决定不在外，就在我自己坚定信心面对着阿弥陀佛，得到圆满解决。这种殊胜功德利益到哪里了？所以我们要真信、真念、真念佛，别想拉杂东西。想一个念头，就是造六道三途的罪业。为什么不多念一句佛呢？古大德劝人。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有道理啊！后头还有两句：打得念头死，时如发生活。你真的发生了，所有一些念头都把它死掉、灭掉，不要再有念头了。别人说什么都好，善也好，恶也好，好也好，不好也好，自己呢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自行化他，我自己这么做，我也就这样子教他，看他自己会不会，他自己真的看会了，听懂了，他觉悟了，他就会跟我一样。他不会呢，妄想随他去吧。我们决定不受干扰，这就对了。那命中往生，故知弥陀愿力，

走的时候没有痛苦啊，快快乐乐告诉大家啊，我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来接我。真走了，留下来的身体全身柔软，啊，面色都带着笑容，没有痛苦的样子啊。我们能不相信吗？